外国媒体近日纷纷报道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研究主体思想及先进政治记者协会、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的网站分别登载了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在金埃德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成功进行的消息。俄罗斯的卫星广播电台便将现场报道记者网、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所网站、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网站、阶级斗争网站分别报道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出席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做纲领性讲话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登载了上述消息和青年先锋庆祝大会的火炬晚会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的消息。俄罗斯的卫星广播电台、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所、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的网站、阶级斗争网站、中国网、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同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几内亚国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德国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成功进行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巴西的祖国米周报、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登载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埃德金正恩同志的照片。